Book 2 84 84 الماضي 4 过去时 4 过去时 4 يقرأ 读书 看书 读书 看书 لقد قرأت للتو 我读完了 我读完了 لقد قرأت كل الرواية 整篇长篇小说我都读完了 整篇长篇小说我都读完了 يفهم 明白理解领会 لقد فهمت للتو 我明白了我懂了 لقد فهمت كل النص 整个文章 我都懂了。整个文章我都懂了。 يجيب 回答 لقد أجبت للتو 我回答了。我回答了。لقد أجبت على كل الأسئلة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أنا أعلم هذا. لقد علمت هذا للتو.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أنا أكتب هذا. لقد كتبت هذا للتو. 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了。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了。 أنا أسمع هذا. لقد سمعت هذا للتو. 我听这个。这个我听说过了。我听这个。这个我听说过了。 أنا أحضر هذا. لقد أحضرت هذا للتو. 我取来。我已经把它取来了。我取来。我已经把它取来了。 أنا آتي بهذا. لقد أتيت بهذا للتو. 我带来。我已经把它带来了。我带来。 我已经把它带来了。 أنا أشتري هذا. لقد اشتريت هذا للتو. 我买这个。我已经把这个买来了。我买这个。我已经把这个买来了。 أنا أتوقع هذا. لقد توقعت هذا للتو. 我等。 我等过了。我等过了。 أنا أشرح هذا. لقد شرحت هذا للتو. 我解释这个。我已经解释过这个了。我解释这个。我已经解释过这个了。 أنا أعرف هذا. لقد عرفت هذا للتو. 我知道这个。我已经知道这个了。 我知道这个。我已经知道这个了。